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赵石原著，光合积木制作，东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荣誉出品。 今天一整天他都在外面吗？ 是的，一直站在这个地方，不知道在干嘛。 独孤月已经在宿舍外站了很久，如果摄像头拉近，便能看到他站的地方有几道深深的沟壑，像是被什么东西碾压过一样。独孤月蓦然想起了一些往事。派撞击地球事件的152天前，所有人都为了即将实行的小行星击坠计划而忙得不可开交。当然，如大家所知，独孤月并不包括在内。另外，还有几个跟独孤月差不多的人，比如牧师、月球房地产中介、保险推销员，还有海上救生员。这些人虽然是为了满足居住在月球上的研究员们的福利而存在的，但基本都派不上什么用场，也可以说是一群没用的人。在勤劳的死角地带，这群没有存在感的人很快就厮混到了一起。 我时间很多。 我也是，我知道有一个可以偷偷睡觉的好地方。 我有卡坦岛桌游， 我有 PH17。 他们甚至还组成了一个团体，死角地带。 这下我们可以去挑战五人副本了。 转眼，死角地带的第18次互补计划定期聚会也到了尾声，和心有灵犀的朋友们一起度过的夜晚，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那么让人不舍。 那么今天的例会就到此为止了。 哦，对了，这个大家分一下，一人一个。 这是什么？是耳麦吧？ 对，晚上睡不着的人，无聊了可以用它来语音聊天。 有了耳麦的独孤月再也不怕晚上无聊了，青春无敌的30多岁大叔们总是有很多话可以聊。 然后我就跟着我们班的女人过去了，然后这样一个蠢货。 就这样，独孤月的夜晚不再无聊，每天都伴随着耳机里的聊天声入睡。这天夜里，正在睡梦中的独孤月突然听到一声大喊： 着火了！ 独孤月立刻惊醒，早已熟悉月球生活的驻月研究员们身体已经被训练到能对紧急情况自动做出反应了。独孤月几乎是在一秒内就完成了把自己脱光并钻进紧急避难胶囊的一系列动作。 搞什么呀？原来是从耳机里传来的声音，不是我的房间着火了呀。可是这个要怎么出去呢？ 进入紧急避难胶囊后，即使处于完全无法动弹的情况也不必担心，自动化系统会将胶囊自动发射出去。 紧急逃生装置即将自动发射，倒计时5 4 3 2 1。 被弹到走廊后，独孤月就看到了其他四个和他一样的紧急避难胶囊。众人面面相觑，虽然不知道具体是谁的房间着火了，但能肯定的是，另外四个人肯定都是被骗出来的。 怎么办？我们之间也不能互相沟通啊。哎，算了，等着吧，一会儿就会有救援队过来的。 然而，因为基地内非常安全，很少会出现状况，负责值夜班的救援人员在后半夜早已呼呼大睡。在胶囊内等待了5分钟没有等来救援人员的死角地带成员已经有些着急了。 我去，氧气只够6分钟。只够维持5分钟了，我们不会闷死在这里吧？即使侥幸被救了，也肯定会沦为基地的笑柄啊。 独孤月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大家明天会怎么议论他们。月球基地团体裸奔事件，月球基地章鱼小丸子事件，月球基地五龙珠事件。这时刚结束了一天工作的宇宙工程师约翰·史密斯回到宿舍门口，却发现门口有五颗球状物体。 什么？这是什么？这是暗号之类的吗？是想用这个形状表达什么单词吗？哇塞，好吊羞，难道是七龙珠吗？不对，这只有五个呀。哎，等等，仔细一看，每个球里又装着两个球，那一共就有五乘二等于十个球。我有恐球症啊！ 约翰·史密斯尖叫着逃走了，显然没有听到众人的呼唤。 别走啊，你个白痴，把我们救出来再走啊！ 好像大家都束手无策了，不过这其中并不包括独孤月。马上就到了起床时间了，虽然肯定会有人来救他们，但那样的话可是把脸丢到地球去了。幸好在进入胶囊的匆忙之际，独孤月把迷你氧气袋给带上了。虽然里面的氧气只够用十分钟，但只要动脑筋就能更有效地使用它。 把氧气袋的喷嘴像这样对准胶囊的二氧化碳出口，就能把氧气袋里的氧气当成推进剂使用，只要对准方向就能得到推进力。哼，对不住了我的队友们，但还是我的脸面要紧呢。等我穿好衣服，就跟其他人一起过来救你们。 嘿嘿嘿，说干就干，独孤月努力将胶囊对准宿舍胶囊舱的位置，将氧气袋喷嘴对准胶囊出口。 很好，一二三， 喷射！ 独孤月的胶囊瞬间开始飞速滚动，但胶囊的运动轨迹和他预想中的产生了一些偏差。不偏不倚，其中四个胶囊都被独孤月撞回了各自的胶囊舱中，偌大的宿舍区只剩下了独孤月一只胶囊，并且是光着屁股朝上的姿势。 这是什么情况啊？快来救我呀！为什么只有我变成这样啊？亲爱的同志们，队友们，说好的友谊呢？你们在干嘛呀？快来救我呀！你们都是托我的福才回去的呀，还不快点来救我呀！ 然而独孤月只看到周围四间宿舍亮起了灯，死角地带的其他四名成员在窗口露出了意义不明的笑容。 哦， 到底是为什么 要用这种像恶魔一样的表情看着我呀？不是吗？不是我想的那样吗？哎，队友们，我错了，求你们快点来救救我吧！啊，你们好好想想我们之间的友谊啊，我们是一个 team 啊！ 独孤月不祥的预感立刻被验证了，浩浩荡荡的救援人员已经向他赶来。 啊！他们来了，救援队来了，成群结队的来了。啊，我动不了了，哎呦，好像胶囊卡在某个沟里了，拜托呀，拜托呀，至少让我换个姿势吧。 快快，就在前面，别怕，我们来救你了。 我勒个去，你们这些混蛋，看我以后还理不理你们，看我以后还跟不跟你们玩，我再也不需要你们了。朋友个屁呀、啊！反正人生就是一个人的人生啊！啊哈！ 回忆着往事的独孤月，脑海里突然浮现起了这样一个想法：不管怎么说，他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人类了。啊，当然，还有一个人类。不过他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因为从内纳德的各种不正常行为可以推断，他应该已经不能算是人类了。作为一个给人类历史画上句号的重要人物，独孤月就这样浑浑噩噩地活下去是对的吗？ 在遥远的未来某一天，当地球被其他智慧生命体所占领，之后又过了很长时间，那群智慧生命体再次代表地球生命体踏上月球的时候，独孤月希望他们能够知道，他曾经在这里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 我要给自己准备墓地，墓志铭就写：我早就知道，无论我能活多久，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再写一封能证明我曾经存在过的遗书，还要定下我何时会死，死在哪里。毕竟连野兽都知道在死之前给自己找个安息之地呢。而且，说不定在很久很久以后的某天，会有我们不知道的智慧生命体到达这里呢。 可是，独孤月又想到了，这个月球上还有另一个同伴的存在。 可是，如果我死了的话，金刚鼠那家伙就孤苦伶仃了吧。 独孤月为金刚鼠悲伤了三秒，然后打开动物图集，翻到红袋鼠那一页，只见上面赫然写着：红袋鼠，栖息地森林、草原，寿命12到18年。 熬夜，我比他活得久。看来在现有的地球生命体中，我能活到最后。 多人有声剧《独行月球》，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